Hey， 大家好啊，又系我以峰嚟到呢个玩弄光景嘅时间啦。咁啊，经过呢两三个星期嘅休息之后咧，咁啊重新出发啦呢个节目。咁样咧，可能大家未必有听过另一个节目啦，就唔系佛教徒啦。咁未必知道，即系紧呢两三个礼拜之后，咁我哋节目嗰、那个方式啊，或者会点样咧咁样。其实大体上咧都不变啦。咁但系因为个节目已经唔需要。依循住嗰陣時喺另一個網台嘅一個節目嗰、那個時間啦，即係一定要30分鐘啦。咁所以其實會回歸翻即係最早初期咁樣啦。時間未必一定足30分鐘啦，可能廿幾分鐘啊，或者十幾分鐘啊。咁視乎翻究竟嗰個題目有幾多嘢想講啦。咁即係儘量就希望個節目係好聽為主啦，就唔使夾硬好似遲拖上啲時間啦咁樣。咁同埋我都明白嘅，大家聽網台可能都慣咗係長嘅，咁但係有陣時我見到個 duration 咁鬼長嘅，有時都未必想聽咁樣，咁所以就盡量啦，即係精簡到就會精簡啦，唔需要揀拖長啦。咁至於好似之前咁樣，可能會分享一啲我自己一啲嘅可能編劇上面嘅經歷啊，啲寫古仔嘅經歷啊，或者其他一啲分析啊，咁仍然都會繼續做嘅。咁雖然啦喺即係交通方面就真係比較短缺啲啦，但係。如果會繼續去揾啦，即係如果揾到，可能都會繼續會有一啲唔同嘅系列出嚟啦。咁大體都會維持翻兩個星期會一集啦，即係一個禮拜係唔係佛教徒，一個禮拜咧就係玩弄光景。咁大體就係咁樣啦。咁啊，就阿林咁啊，講完翻呢一個即係嗰個節目嘅一啲事務之後咧，咁就開始講翻話即係玩弄光景呢樣嘢啦。咁玩弄光景，咁今日其实就会系讲一套戏啦，就系神木胜嘅《扫毒》。咁其实呢一套戏咧，想讲好耐，但系讲下讲下咧，就结果又去上画冇耐，我应该睇噶啦。咁啊，想讲，讲到而家都落咗画添。咁呢一套戏咧，就即系大家都见到啊，即系神木胜导演啦。咁大家都预计咧，佢个古仔咧就。即系佢唔系一个好擅长写故仔嘅人，咁所以大家都会预计话，但系睇落去唔会期望佢会有啲好细腻嘅感情啊等等，咁反而可能会大家期望嘅会一定会有嘅就系啲飞车啊、追逐啊、爆破啊，咁呢一方面咧，咁喺速度上面亦都好表现到出嚟啦。咁当然最精彩嘅，咁仍然我都觉得系佢嗰啲嘅动作场面啊、追逐啊啲场面系比较精彩啲。咁一讲到速度咧。第一个 point 要睇就系阿辉真系好靓，即系呢个系一个重点。咁当然啦，喺香港你好明白呢一个系一个 marketing 嘅一个伎俩啦。即系最紧要就话俾大家听，哦，如果要一啲嘢，一啲 gimmick 啦。咁其实上呢套戏我觉得系即系一个花瓶，咁而且系一个即系冇乜时间咧系摆出嚟俾大家睇嘅花瓶。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啲晒。咁跟住佢所谓嗰、那个同张家辉嗰个激嘴戏咧，其实都着晒衫嘅大佬，即系如果你话啊着翻其他啲性感啲嘅话，唔系喺元岭 T 咁样一个背景啊，一个夕阳之下咁啊相拥嘅即系接吻，咁我觉得嗰个画面其实 OK 啦，就冇讲到好似见闻讲到话咁夸张啊半裸啊又剩咁样，咁呢个一定要睇一睇啦。咁第二咧，即系想讲嘅呢套戏咧，其实即系。睇好多嘅专访啦，或者即系甚至上佢自己都讲啦，一啲访问啊，或者啲电影专访都讲就话、是、啊呢一套《扫毒》咧，其实佢用咗好多心机去写个剧本啦，去谂个剧本啦，希望就即系话用尽自己全力咁样，话一个系即系咁多年入派里面一个最正嘅剧本啦，讲兄弟情啦咁样。咁但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即系大家期望。入场睇神木胜嘅电影咧，都唔会系期望嗰啲好逻辑好点讲咧，话好正嘅一啲讲感情嘅戏啊，或者系一啲推理得好紧要嘅一啲警匪片啊咁样，咁大家都唔好期望嘅，即系大家觉得想即系自然咯，即系唔需要有咩好 dramatic 嘅嘢，咁其实你都收货，因为其实你主要都系睇一啲动作啊。飞车啊，枪战啊咁样，咁而呢一套戏咧，即系讲佢讲到即系咁呕心沥血去谂个故事咧，咁其实会令到我入场之前其实有啲期望嘅，咁但系我睇完之后咧，其实失望咯，其实即 即系可能会比佢之前嘅啲戏咧，嗰个兄弟情可能会重一啲，或者比如可能感觉会浪漫一啲。咁但系就其实冇佢讲得真系咁好啊！即系咁当然啦，呢一套即系好多人都讲话系一个年度嘅压轴大片啦吓。咁港产嘅大片啦，咁但系之后都做一套好令人失望嘅风暴啦，做一套救火英雄啦吓，阿郭子健救火英雄。咁其实救火英雄我想睇嘅，咁又未睇啊，咁所以风暴当然个啦系好令人哋失望嘅一套戏啦。咁所以究竟佢呢一套会唔会系做到年度嘅压轴嘅大片咧？咁样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吓，等我睇咗救火英雄先可以有资格去讲啦。咁但系呢一套速度咧，其实佢其实嗰个故事呢，其实佢唔系十分合理嘅地方呢系好多。嗰啲沙石好多。咁例如啦，大家讲开始讲白面佛佢出场。即系大家都话古天乐报咗串之后而家度系攞啲话啦，咁所以有啲咩剧透呢，咁样大家就即系话点讲应该都唔会影响佢票房啦，因为已经攞咗话啦咁样。咁而且有劇透㗎，即係大家留意一下，一定有啲劇透啦。即係譬如白面佛出場咁樣，就佢係唔合理嘅。即係若果你已經知道嗰啲警察係仆你嘅，咁你都諗住出軍隊㗎啦，又坦克啊，又飛機啊咁樣。咁你其實使唔使自己個仔、自己個女去呢？其實你係咪想自己個仔女死呢？即係你自己仔女或者你自己人全部喺下面㗎喎，你飛機上面掃射落去。咁好易射中自己人㗎嘛。咁最惯就一到到佢哋走啦，又嗰啲车追逐嘅时候又系咁开枪㗎喎。而最特别最顶人嘅地方呢，系突然间有个泰国佬呢就喺度讲话小心啊小姐佢哋手上。喂大佬一早就已经知啦，你仲系咁开枪之前。即系呢啲不合理的地方好多啦，譬如跌落爱鱼潭唔死得啦咁样。即系等等呢啲位呢，其实某程度上系会令到我突然间，因为其实我都是一个好着重，或者我应该讲我睇戏里面好注重佢嗰个古仔，嗰个分场嘅，即系一直好强调就系，古仔即系嗰个要合理啊。即系有时你顺理成章，可能未必有咁戏剧性，但系你会好顺住去嘅，你唔会有一突核嘅。咁可能睇完未必有太有印象，但系起码你唔会突核。但系呢一套速度咧，其实。几多嘅位咧，系我睇得下嘅时候，我突然间抽一抽嚟啊，即系突然间觉得，哇，嗰样嘢咁样嘅，咁系呢啲位，譬如我已经讲紧嗰啲位啦，鱼潭唔死啦，即系或者准备枪战啦吓，即系三丁友，跟住杀晒成队揸住啲步枪嘅，跟住突然间人哋揸机一扎啲机动部队咁杀晒啦吓，啲特种部队咁样杀晒啦，跟住突然间又玩机关枪扫射嘅，咁无啦啦，你几支手枪又可以杀晒所有几个揸住机关枪嘅敌人，最尾打赢大佬，打埋 boss 添，杀埋先咁样。咁即系我啲位系令到我突然间抽离咗个古仔，即系我反而有时睇嘢，你可能好投入，但系即系呢套戏某不停都有啲位咧，系令到你觉得哇，或者可能呢个系我唔知系我嘅问题啦，定系即系一般嘅观众都有咁感觉，即系咁我都问过啲人，啲人觉得睇到喊添，觉得好感动添，做咩？咁呢个一阵先再讲啦吓。咁即系我觉得嗰个结果啦，一阵先讲啦。即系我会觉得成套古仔其实某程度上咧系几令到我不停去抽离咗去谂，哇嗰样嘢点解会咁做咧？或者嗰样嘢合唔合理咧？即系发现呢样嘢其实系之前沉默性嘅电影未必会有呢一样嘢俾我。反而呢一套速度咧，就会令到我咁样抽离法。咁当然都系走一走啦，因为其实佢嗰啲位其实都系枪战紧、追逐紧，咁好快你又会拉翻去嗰种感受紧嗰种刺激嘅气氛啦，咁样。咁呢个位其实系即系呢个系我想即系想喺讲呢个戏嘅时候系提出嘅嚟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唔知系我嘅问题咧，呢个等大家即系。留言翻俾我啊，或者同我再问一啲人啊，咁大家分享一下，即系呢个其实我想知，咁系因为我好着重睇一个古仔啊，或者唔系好着重咯，即系我系着重紧嗰个合理性啊，去信唔信啦，即系定系一般人都会有咁嘅感觉咧睇到戏，咁呢样嘢其实我系想知， 咁另外呢，即係剛才講到嗰個結局啦，我見到話我買一啲女仔，一啲女仔睇到感動到喊啦，最尾嗰個結局其實即係正如我開頭所講，其實呢套戲佢好想營造嗰種羅曼嗰種嗰個兄弟情。咁我某程度上我係幾同意佢係做得 OK 嘅，比之前一啲戲即係完全唔理嗰個感情上面啦。咁呢一套其實嗰個兄弟情係幾得意嘅。某啲場口啦，譬如羅蘭姐死嗰場啦，咁佢哋身份調轉咗，咁羅蘭姐又講有老人痴呆啦，咁亦都誤會咗佢哋三個人身份啦，咁互相為對方講嘢，其實你都係為對方講一啲嘢俾對方聽啦，應該咁講。咁其實係幾得意嘅啲場口，亦都係幾講到嗰種兄弟嗰種感覺。但係當然有啲位係你覺得係唔合理啦，譬如你見卧底。你兩個阿 Sir 可以走去人哋個卧底屋企去見啦，仲要去大庭廣眾俾大家都見到嘅地方啦。依啲位啦，或者係無啦啦一齊食飯都可以啊，咁樣無啦啦去唱歌啦，咁樣即係佢係唔合理嘅。咁但係就做到少少一個兄弟嘅感覺出嚟。咁而做咩係悲劇啦？呢個亦都我之前分享過啦。即係一樣嘢要浪漫咧，一定要悲劇。浪漫同浪漫睇下两回事，浪漫睇下系一种伴侣男女或者男男女女嗰种之间嘅感情，就系浪漫睇下嘅。但系浪漫唔系嘅，一啲嘢好惨咧，其实就已经有嗰种浪漫嘅感觉。咁佢最屘呢个戏其实不定都会有啲浪漫感觉。咁所以呢方面其实我系都要俾个 credit 佢嘅。咁呢样嘢系比佢之前做得好嘅，虽然就个古仔冇。即係我睇佢專訪，佢自己咁講嗰種咁正嘅程度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嘗試嚟嘅。即係對於神木聖，我覺得雖然沙石好多啦，不合理嘅地方好多啦，咁但係都感情係出到嘅。咁當然啦，我覺得係有啲場口係可以再加強啲啦，咁令到嗰個感覺會再好啲啦。咁而最尾即係嗰個結局咧，即係講到嗰個結局啦，好多人覺得好浪漫啦，或者係啲。喺我自己睇呢还好。因为嗰个好明显啦，你都可以自己亲口讲呢，就係为咗即係向英雄本色去致敬嘅。点样冇子弹呀，跟住掉啲枪俾你嘅兄弟呀。咁呢啲其实 exactly 喺英雄本色嘅场面係都有嘅。係一模一样嘅。咁都即係佢取镜镜头唔同啦，但嗰个情节係一样嘅，冇子弹我掉啲枪俾你，我入咗子弹跟住掉啲枪俾你，即係啲场面係一样。咁你好明显佢都係想为英雄本色去致敬。咁即係讲到英雄本色呢，大家觉得话如果係要追返个阿妈呢，追返个原本呢，就应该係即係龙江导演嘅英雄本色嘅。即係吴宇森本身英雄本色都係因为有想向龙江导演嗰套英雄本色致敬。咁但係如果你再要向上追呢，龙江嘅英雄本色呢係应该係追返去张哲嘅大决斗。或大决战你应该叫做大决战。其实係源于张哲导演嗰一物嘅。咁一讲张哲导演呢都知佢一个即係拍好多武打片啊，拍好多英雄片啊。咁其实佢好识去营造嗰种叫做浪漫嘅感觉。咁其实系咩呢，就系你永远结果你都见到嘅，即系就呢啲睇翻啲邵氏嘅片啦。佢永远啲角色咧系死嘅都唔死嘅，即系点样俾敌人打咧唔死，跟住又企翻起身，或者临死啦，仲可以讲好多句对白。跟住就不停喺度点长点直啊，点几分钟都未死啦。其实好方便，佢就系想用一种叫做，其实系不合理噶。呢、這个叫好似我讲系非常之不合理，但佢想用嗰种。浪漫嘅感觉，哇好惨啊，一个好悲剧嘅人物啊，佢好痛苦好辛苦啊，受晒伤，但仍然都要去决斗，要去同人哋比武啊，要去杀啲坏人，要去报仇。咁你觉得佢好种嗰种合事啊，施报公仇嗰样嘢，你觉得佢系一个好型嘅人。跟佢系想用嗰种浪漫嘅感觉去掩盖佢嗰种不合理性。咁其实呢一个方法咧，其实系张哲导演咧系好擅长用。咁龙江导演嘅英雄本色就因为系取于张哲嘅大决战啦。咁所以其实佢哋用嘅方法都系一路。咁而神木胜呢一最尾嗰一场为英雄本色致敬嘅咧， 其实都用咗同一嘅方法。咁即係好不合理啦，就讲啦，即係几支手枪去杀人哋一队揸住步枪嘅特种部队军队，再去战机关枪，跟住再打一个揸住机关枪嘅大佬，最尾就要杀咗佢添咁样。咁其实係不停一过完一关又一关，过完一关又一关。咁但都系嗰几丁友，三丁友，咁最尾死只下咁，得翻两丁一丁咁样，咁啊都系几支手枪咁样。其实系佢都系想做紧嗰样嘢，咁但系落去可能即系嗰个时代唔同啦，大家见嘅嘢太多，咁或者可能因为嗰个手法上亦都未必有以前大师级咁劲啦，即系但其实我哋而家睇翻张啲导演嘅戏。嗰一種其實我哋都覺得話更加咁快未死嘅啦，即係嗰個年代始終，即係我哋未必覺得嗰樣嘢係好再合時、好應用啊、好浪漫嗰樣嘢。即係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哇，係咪好愚笨加老實咧咁樣，或者呢樣嘢好假咧咁？咁即係有陣時可能年代始終唔同咗，即係你再做翻嗰樣嘢咧，其實佢都營造到嗰種浪漫感觉嘅，但系未必真系可以完全掩盖、遮盖晒嗰种不合理性。咁结果头先我讲嗰种抽离嘅情况咧，其实我喺结局嗰一场、嗰一场大嘅枪战里面咧，我都一样有呢个情况出现。咁但系咧，我都同意嘅，即系佢始终嗰个枪战系套戏一个几好嘅结局嚟嘅，因为已经一直都不合理、不合理、不合理落去咧。咁你都唯有系不合理落去嘅啫，咁唯有打铺劲啦咁样，去处理嗰个场面啦。咁但系你叫我真系拣，系咪结局嗰场枪战最好睇咧？我就唔系。咁如果叫我拣，其实我都会拣系阿白面佛出场嗰一场，有飞机啊，跟住打下树林啊，去到鳄鱼潭啊嗰一场。系最好睇，即不论系嗰个动作场面啦，甚或佢最尾讲兄弟情，叫阿刘青云喺古天乐同埋张家辉之间救一个，是但一个要死，即嗰种嘅矛盾或者系嗰种嘅嗰、那个抉择嗰、那个刺激感啊，或者系嗰种紧张感咧，其实系啲白面佛嗰场反而系我觉得系成套片最精彩嘅场口咯。咁而结果我觉得还好，即未至于我喺网上睇啲评论讲到嗰个枪战咁差，咁即佢系不合理啦，但系其实佢处理得都可以啦，即未叫系最好，即始终做未必做到张哲导演嗰或者龙江导演咁样咁，你真系可以完全唔理，你觉得佢型啊？即你谂下英雄本色，但系嗰个系抹过喎，大佬。即你冇得讲嘅，即嗰个系周润发个发哥喎，系咪？即嗰种不合理，其实你可以完全唔会理嘅。你觉得佢就系、是、哇系啊，应该要去杀啲坏人，应该要救佢阿哥咁样。嗰、那个系狄龙，系咪？即嗰样嘢系完全系两回事。咁咁虽然呢个都系阿刘青云啊、张亚辉咁，你都系一啲好好嘅演员，咁但系即系落嗰啲戏就系、是、最尾嗰个感觉就系争一啲，咁我谂年代因为系一个影响啦，因为你见得太多啊，你可能睇好多唔同嘅戏啊，睇好多唔同嘅资讯啊、影片啊、短片啊、书啊等等，咁所以其实你可能要做翻嗰一种嘅感觉，我谂有啲难度系啊，同埋就真系需要嗰、那个。营造要再多啲嘅，即系前面一对以嚟铺嗰个友情嗰样嘢，嗰啲兄弟情，嗰啲手足之情，要再铺多啲。咁依家扫毒嘅某程度上，因为喺前面铺得唔够啊。佢其实想用几场戏去交代啦。咁但系有啲不合理啦。张家辉出翻嚟，咁好明显你知道佢变咗做卧底啦。咁但系佢又要好似变咗坏人咁样。咁嗰啲转折位咧，其实去得太快啦，咪太过突然啦。咁其实即嗰啲位可以营造多啲兄弟情，咁可能会帮补到佢后面嗰个结局嗰阵时嗰种浪漫程度啊。即系你越抌心，你越觉得嗰啲哇嗰啲兄弟真系哇真系好啦。即系你迟打一个死咗，你都会抌心口嘅。咁样你反而会令到嗰个浪漫感觉会再重一啲。咁可能可以掩盖到佢更加多嘅不合理性嘅，你成件事会真係浪漫起嚟。 咁但系而家就还好啦，我觉得系啊。咁但系就即系感动到喊嗰啲，我觉得就真系夸张咗啲，我有啲质疑。即系系 OK， 即系除非你哋系嗰啲超级 fans 咯，系啊，古天乐啊、张家辉嘅超级 fans 咯，咁样咁咁你整得套戏咧，其实我觉得咁系唔错嘅，即系以神木星嚟讲，咁佢自己嘅康家本领系使到出嚟嘅，枪战啦、飞车啦、爆破啦，咁呢啲系佢使到出嚟嘅，咁佢亦都有一个新尝试，就系即系想讲多啲情啦。咁呢一方面其实苏读系佢一个几好嘅尝试，未即系当然啦，同一啲好擅长写对白、写剧情嘅咁嘅戏咧，其实比都仲争啲。咁但系就我成日觉得就系你不停去尝试多啲嘢，咁可能你撞下撞下有啲新嘢出嚟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系其实都算系佢嘅进步嚟嘅，即系我其实都几期望佢之后嘅戏嘅，究竟会继续点样玩呢？咁系玩翻你自己康家嘢之外，你仲有冇啲嘢可以加落去，再改进啲咧？咁有期望嘅，系而且真系呢套戏同方步比，咁即系都系同差唔多同时期上啦。咁你同时间之后睇完呢部，已经冇几耐又睇方步啦。咁确实嗰个比较之下，你会觉得佢更加系。即系值得系讲咯，即系风暴，我谂我都唔会拍一套戏，应该话我唔会录一个节目去讲噶啦。咁但系即系你会觉得佢都系几有港味，几有嗰种英雄嘅感觉啊，都 OK 啦，即系未至于话好好。咁但系都系一个唔错嘅尝试嚟嘅。咁但系我觉得都系始终系有一种不合理之外咧，另一种嘅缺点就系、是、即系有啲嘥啲演员咯。即系其实二啊、青云啊、张家辉啊，咁其实嗰个戏咧可以俾多啲佢哋啊。即系其实嗰个兄弟情方面，其实未必至于就系、是、啊，就系要去最尾嗰啲死法咧，或者啊点样中枪又唔死，斩咗只手又唔死，咁就可以继续杀敌人。即系其实唔止嘅，有啲嘥。咁当然啦，其实事实上佢依三条佬都帮套戏系拉翻唔少分。咁但系其实可以俾多啲戏去做咯，系啊，同埋即系唔好嘥咗阿 Poi 啊，阿 Poi 咁靓都可以俾啲嘢佢嘅。虽然你个戏都长啦，都到两个钟，但其实都可以俾翻多啲戏佢啦，大佬。好啦，咁啊，话讲个下都廿几分钟啦，好，今日就讲咁多先啦。咁希望嚟紧《玩弄光景》咧会有更加多其他唔同嘅系列啦。咁唔知即系净系讲一套戏咧，可能会多啲唔同嘅一啲分析啊，或者分享俾大家啦。好，咁我哋下集再见。